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，死心不改，偏偏不敢用力的去爱，短发女人也可以性感的可爱，人山有人海，别错过那一个等待，试一试去爱伤害，也比被爱来的爽快。就这一次，我不想做一个歌颂者，如果可以，那你也可以为我写首歌，请别默默借作是几月份呢，请你别说只有友谊才能万万岁，请你别说只有友谊七月份的尾巴也是狮子座，八月份的前奏也是狮子座，相遇的时候如果是个意外，离别的时候意外的看不开。 笑笑，用我的爱做一个岛，我们相守一生一世，天长地久。你的温柔，我的拥抱，哪怕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陪着我老，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，那一个夏天你吻了我，晚霞映上你羞涩的脸，我捕捉着你低垂的眼，想留住时间，留住美好，握你的手握住永远，哪怕未来一次一次风雨潇潇，用我的爱做一个岛，我们相守一生一世，天长地久。你的温柔，我的拥抱，哪怕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陪着我老，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。你的温柔， 你的温柔， 我的拥抱， 我的拥抱， 哪怕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， 用你的爱 陪着我老， 陪着我老， 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。 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歌推荐。 经典九六九，欢迎来到好歌推荐，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莹琪。都说李翔翔是励志本人，一个在酒吧驻唱、喜欢唱歌的普通男生，曾经站上了中国梦之声的冠军领奖台，收获了掌声、荣誉甚至质疑之后，签约唱片公司出道。李翔翔期待让更多的人忘掉曾经那个冠军的光环，重新认识自己。 我放心了，这样已足够，还不太适合提出见面的要求。时间他说有苦衷。 想想我这首歌取自李翔翔名字的读音，唱片公司不惜重金力邀到作词人葛大为、作曲者吕志杰强强联手为李翔翔量身定制，在字里行间与歌曲旋律之间，无不传递着浓浓的温暖念想情绪。在李翔翔真诚深情的唱腔中，这首歌格外感人。 因为你比我值得拥有天长地久的梦，我退出幸福才能变得不沉重，渐渐习惯一个人的生活，偶尔想想你也不错。但愿他给予你的承诺都一一实现中，有没有接近当初你说的以后，如果不小心被回忆牵动，想哭了记得想想我。 来自李翔翔的第二首歌《寄生离群》，由华语乐坛顶尖词曲人梁景星、黄胜峰联手为其倾力打造，通过细腻感性的歌词，为每个人在生活里缺失自信和存在感的平凡角色倾诉内心独白。李翔翔说道，这是一首完全走心的歌曲。之所以对这首歌倾注了那么多的情感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真的像在说自己，让他想起在出道前的时光。李翔翔更希望借由这首《寄生离群》，可以让大家了解自己孤独奋斗的那段经历，更希望每一个内心孤独的人，在自己制作的音乐心灵茶汤里感受到温暖。 多么久以前的事，偶尔想起你也难免若有所失。那个赶路人没心事，若要怪咖啡太涩，那是自己患得患失。时间教会的理智是别再自讨苦吃，一个人我栖身在离群的位置，喧闹的孤独只会放大悲催的记忆，是不和过度气拉扯，让难过延迟。怀念是懂得适可而止，不过也不是，就暂时我寄生在离群的位置。心感情的事，朋友比我积极的多放肆。直至也不急于一时，等着你整理我的潜意识。 本期的好歌推荐到这儿就要结束了，我是莹琪，我们下期继续分享好歌。 偶尔想起你也难免若有所失，时间教会的理解。

go。 英国媒体近日发起了一项调查，评出了英国人心目当中30件最幸福的事情。在旧牛仔裤的口袋里面发现10英镑，荣登榜首。而躺在刚洗干净的被窝当中，或者是看到一对老人手挽手散步，还有早上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是周末，也是人气非常高的幸福的事。你有同感吗？ You're everything to me, brightest star to let me see. You touch me in my dreams, we kiss in every scene. I pray to be with you through rain and shiny days. I'll love you till I die, deepest sea, widest sky. The beauty of the love paints rainbows everywhere. 青岛一家养生公司的员工福利呢也是非常养生的，入职呢会先发一个保温壶跟养生壶，每天呢必须喝三升茶，午餐晚餐是不限标准的，龙虾是随便点的，公司对员工唯一要求就是体能要好，每周三次3公里，每天还要做俯卧撑。你对这样的公司感兴趣吗？ 世界鸳鸯

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